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2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。 品味1033，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下午的1点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声音世界，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。 每到换季的时候，周边的朋友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秋季天高气爽，空气干燥，湿度小，容易出现咽干、干咳等症状，这是由于燥邪伤肺所导致的现象。那此时呢，应当少行毒酸，多吃醋，蜂蜜是秋季养颜美容的佳品哦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王菲《只爱陌生人》。 只爱陌生人仍然是由王菲以及梁文俊制作，林夕参与制作大部分的歌词，和张亚东合写的电子乐《精彩》也是百事可乐愿望片的主题曲。张亚东在碟当中的一共有3首歌，专辑同名曲《只爱陌生人》就是翻唱了他的原作。歌中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也现身， Come on baby。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刘德华《今天》。 走过岁月，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。沧海有多广，江湖有多深，

在寂寞沙漠，想着你的吻，你的梦，你给的海市蜃楼，泪流进爱情也渐渐干枯，就用谎言麻醉伤口，任凭星辰铁藤是火，只要我露宿街头。沙漠寂寞，求谁来爱我，你的回忆都不放过我，不能可走也不能自由，你给的温柔都还在骗我。沙漠寂寞，求谁来挽救，谁又在远处点亮霓虹，一起昨夜给你拥抱过痛苦的感受。 现在是13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喜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855630139308996，详情搜索关注正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喜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选择被动，如果有所谓的太英雄，不过是不敢再做梦。 些没看过的繁荣，那些你想的恢宏，总会有一天和我们相逢。平凡的苦衷，说好说通透，太笼统，是不是选中每次个懵懂？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。再多不忧愁，不过是四月的霓虹，但希望再继续向前走。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。 为了突出身材比例，那姑娘们可以使用三一角的方法，像宋佳一样用黑色的印花卫衣加上迷彩包臀裙，套上项圈，更加的潇洒不羁。娇小的妹子呢，踩上高跟鞋更显高显气潮。若加上鱼尾设计的包臀裙，搭配宽松的卫衣，简用的自带的成熟气质，反倒增添了几分动感和少女气息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林俊杰，修炼爱情。 为什么要失望？到现在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？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花香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。别总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吉他真嚣张，有点把痛点亮。既然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？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想念爱情的悲欢，

是完美就是破碎，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坠，梦是现实的陶醉，谁都无权利了解，这是你我的世界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，让你心在无言零点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，像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，不管我可不可能，让你心在无言零点三分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，想你心在无言零点五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，像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，不管我可不可能，想你心在无言零点五三分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。姑娘们，如果担心卫衣所带来臃肿的视觉效果，那不妨来试试 A 字裙。散装的版型呢，可以遮挡大肉腿，达到显瘦的效果哦，最是俏皮少女的最佳选择了。另外呢，卫衣搭配半裙就是时髦好看，早秋挽起这个套路就要美得不一样哦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薛明远朱赫《飞球》。 感觉到好炙热，当我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谁是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言语还是什么动作？好像都不敢说说。尴尬症该怎么过？还不如就直接做。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要做做应该就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痛痛爱下去了，因为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我一切都是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球。 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交给那个男生一起慢慢变老，自从你给我这份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，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在你的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一身穿着衣和他们去追、yeah、 感觉到好炙热，当我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带着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言语还是软动作？好像都不敢胡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？还不如就直接做。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我知道一个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痛痛爱下去了，因为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颗繁星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球。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。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。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。

失败。 休闲西装呢，可以说综合了正式的西装和懒散的休闲服，既摆脱了西装带给你的束缚感，同时呢，又抹平了休闲服的懒散，为男士平添了一抹时尚的色彩。而正是由于休闲西装的这种特性呢，也成为了职场精英必备的佳品。接下来让好歌继续，我们来听到的是萧亚轩《窗外的天气》。已经变成你的伴侣。

过我身边，但你错身过的瞬间，忽然间想要去很远，和你去看繁华世界。 Imagination, never lose my pass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 out. Whatever it takes, go for a destinat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. All the colorful days, never lose my passion. All my faith away.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， 来和各位聊一聊水洗衬衫。它是介于正式和休闲之间，但也可正式也可休闲，适用于多种场合哦。更主要的就是呢，百搭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优点吧，才成为了时尚男士的必备单品，才成为了时尚潮流的宠儿哦，经久不息。我们一起来听陶晶莹《如你一般的人》。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，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相见明亮的清晨，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，温暖我胸膛。如镜子呀，没有来日方长，是

班机一起飞，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，这场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慢慢的缺慢慢远，愿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，这场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等它慢慢地缺慢慢圆，若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试着抬头看看上弦月，看得疲倦不好闭上眼，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，也许他会听见你的心愿。 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。酷感十足的卫衣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运动风，颇有跑酷的酷味哦。还在羡慕杂志上、电视上帅气的街头型男吗？舒适动感的卫衣足以让你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。那从诞生之后呢，便一直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，成为了潮流男士业余逛街、饭后休闲以及旅游度假的绝佳选择。选一件适合自己的卫衣吧。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 TFBOYS 带来的《大梦想家》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给你补充上力量，无限放大。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小事烦恼，如何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备准备好，带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， 我们慢慢的生长，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，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，跳动的心脏， 爱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向远方，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成时光，踏上初心并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会珍藏。 未来是什么样，学会明辨未央，正反正一定要闪亮，指着你飞的方向，把它听得真的唱，只有春天一次疯狂，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踏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 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会珍藏。大梦想家， 当作前世来生相欠。